那么今天的话题呢是信仰与公修。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学习一节经文，黄牛章第二十五节，安拉苏巴哈诺塔拉说：“我不舍利勒蒂呢阿曼努，我阿米罗萨里哈提，安那勒混加那丁，塔吉里明达哈提哈拉安纳哈。”亚穆罕默德，穆罕默德。你给这些人报喜信，把希尔用什么来报喜信？拉欢加奈特，他们要获得若干天堂。他这里面带海的海拉安哈，诸河从其下贯穿的若干天堂。哪些人？阿曼努阿拉蒂那阿曼努瓦阿米罗萨里哈。他们归信并干上功。那么教宝们同学们，今天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阿拉阿基的，一个关键词是瓦拉艾巴的。那么阿基的大家都知道，就是穆斯林对阿拉苏巴哈诺塔拉专有的信仰，认主独一拜主独一的信仰。阿基的专指穆斯林的信仰。艾巴的妈妈呢，艾巴的我们的老前辈把它翻译成崇拜、公修、上功、功课、宗教操守、教门公修，有这么多的一些意思。那么我希望同学们认真听啊，认真记。艾巴的有崇拜的意思，有教门操守的意思，有上功。那么古兰经里面提到阿米勒萨里哈清廉的工作。那么我们第一个话题是伊玛尼等于信仰加行为，或者说信仰加行动，或者说加功修。那么在古兰经当中，伟大的真主苏巴哈诺塔阿拉把伊玛尼和阿基的，或者艾巴的，或阿基的伊玛尼和这个艾巴的相提并论。比如说我们用复数的句子来举例子，刚才读到的阿曼努和阿米努萨里哈提，他们归信并干上功。那么把这归信和伊玛尼和这个上功相提并论，小伙伴们就用复数的形式出现在五十集经文当中，总共五十一次，这些数字大家记一下。五十集经文，五十一次的提到了阿曼努和阿米努萨里哈。那么大家知道阿曼努，三母复式第一式，阿曼努阿米努伊曼，它的词根就是伊曼，它的主动名词是什么？大家大声告诉我，穆阿米，阿曼努阿米努伊曼，主动名词穆阿米。妈妈的穆斯林，穆斯林穆斯林穆斯林姓氏。那么由此阿拉塔拉光用这样复数的形式，用五十一次之多来告诉我们，那么伊玛尼需要信仰和实际行动。伊玛尼阿曼努他们归信，瓦米的萨利哈迪就实际行动，需要干上功，用行动行动的伊玛尼。由此可知，穆斯林的伊玛尼他的建立就是知而信，信而行，行而什么成。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大家走到清真寺里面就是来建立伊玛尼。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的伊玛尼建立在知识上，知而信。阿曼图比拉，我信真主，那你要把你的信真主塔拉建立在认知上，正确的知识上。如果我们的伊玛尼没有建立在知识上，大家知道伊玛尼是不牢固的，在沙滩上修房子它是没有基础的。所以知而信，我们认知了 Allah Ta'ala， 我归信 Allah Ta'ala， 我们来一个地黑，我归信天使。我们对天使如果一无所知，那你对天使的这个归信没有建立在正确的认知上，你对天使是一无所知。你的 Amantu Billah， 我们来一个地黑，我苦土必须，我归信一切的经典，以前的经典 那就不用说了，就是古兰经摆在你面前，从不打开去读，你怎么归信经典的？导航不打开，你怎么找到方向？那么归信使者，你对使者马哈默德扫罗拉斯拉玛一无所知，怎么行？所以同学们，我们以玛尼的建立就是知而信，我知道了，我认知了，我信仰了，那么我信仰了要行动，就今天的主题 Ibada， 你要用各种 Ibada 来表现你的对阿拉的苏巴塔拉的归信。那么信而成，行而成，我们行实际行动还要很虔诚，因为它是公修被阿拉接受的条件。人们都是亏折的，唯有这些怎么样呢？ إِلَّ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وَعَمِلُوا الصَّالِحَاتِ。 阿拉多次把归信并杠上工的人从这些亏折失败的人的行列当中把它 排列出来、把它排出，唯有这些归信并杠上工。那么教友们，大家请记得刚才的关键词，第二个 Ibada 公修崇拜。 Ibada 是真主塔拉造化人类的目的，我们人做任何事有目的，阿拉胡塔拉做任何事有目的，阿拉胡塔拉造化了人类，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 Ibada。 我们人就是因为 Ibada 而被产生。大家请听古兰经五十这个苏拉图扎里亚提第五十六节，这个大家都会背的，我们哈拉古图的真呢，我的印斯伊拉里亚布顿，我为主之所以创造了精灵和人类，伊拉里亚布顿亚布顿，只为他们崇拜我。阿巴的亚布顿，只为他们崇拜我，只为我们仆人表现为仆之道，去通过艾巴的艾巴的去表现我们的为仆之道。那么教友们，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我们之所以在地球上待着，就是为了 Ibada 而存在， Ibada 公修而存在。那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造物主 Allah Subhanahu Ta'ala 让人类生存在大地上的原因和目的，就是崇拜 Ibada， 崇拜 Allah。 所以呢，作为 Allah 的 Ibadu， 叫我们注意 Allah Ta'ala 把我们称为 Ibadu Allah， Ibadu， 我们是真主的 Abdu， Ibadu 复数。作为 Allah 的 Ibadu 仆人，必须要凭借 Ibada 通凭借上功来表现为仆之道，通过为仆之道来表现作为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我们说今天说的比较流行的叫存在感。师弟送上面说，纪念阿拉的人和不纪念阿拉的人犹如什么人？活人和死人一样。我们要有存在感，姐妹们，那就是要有 Ibada， 没有 Ibada， 你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呢？你有什么存在感呢？怎么要刷存在感？就是通过 Ibada， 通过各种 Ibada。 那么阿拉在古兰经中是这样亲切的称呼我们，大家去看古兰经，至少七次提到 Ibadullah， Ibadullah， 阿拉的仆人，非常亲切，把仆人，阿拉如此的伟大，仆人如此的渺小，当时是正品组合 Ibadullah， 阿拉之仆啊，阿拉是这样称呼我们的。在另外的地方是 Ibadullah al-Mukhlisin， 阿拉表扬了那些虔诚的阿拉的仆人们，如此的亲切的称呼我们。那么作为穆斯林啊，我们要对得起阿拉和塔拉的恩典，阿拉给我们伊斯兰，阿拉给我们穆斯林这个称号，这就是阿拉的恩典。作为我们穆斯林呢，还要响应阿拉和塔拉的呼唤，要 Ibadullah， 那你要响应呢，教宝们同学们，你要响应呢 Ibadullah， 你要答应呢 Allah。那么我们怎么样响应阿拉的召唤？我们作为穆斯林呢，只做阿拉的仆人，坚决不做任何被造物的奴隶，只崇拜独一无二的阿拉，远离，坚决远离任何形式的以物配主。这就是响应阿拉的召唤， Ya Ibadullah， Ya Ibadullah， 阿拉的仆人，我们要以 Ibada， 用 Ibada， 用功修来表现为仆之道。那么教友们，我们刚才认识了这个阿拉塔拉造化人类的目的，就是为了 Ibada， 没有 Ibada， 你丢失了阿拉造化你的这个初衷和目的，你如何向阿拉塔拉交代？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再来认知一下啊，阿拉塔拉的仆人，我们自身履行功修的目的。现在我们要来认识一下，我们响应真主塔拉的号召了，我们在做 Ibada， 那么做 Ibada 的目的，那瓦亚 Ibada做 Ibada 的这个终极目标是什么？ 那么学者们努力了太多了，太不同的贡献有不同的这个宗旨目的。那么我给大家努力了六点啊，代表性的六点。第一呢是伊姆提塞拉里安德里拉希苏巴哈诺塔拉，伊姆提塞拉妈妈呢执行遵行。我们仆人履行埃巴的就是为了遵行安拉的命令，因为安拉在呼唤亚伊巴动拉，你们要干什么？安拉呼唤亚伯动拉之后，一帮都是给你做了命令。亚伊哈勒蒂娜阿玛努99次，教宝们，亚伊哈勒蒂娜阿玛努，归信的人们呢，埃巴动拉。那么呼唤之后，往往是给我们做出一些命令，或者是禁止。那么我们履行埃巴的，大家记住，我努力了六点啊，伊姆提萨拉里安布里拉，执行真主的命令。第二，伊斯加巴腾。伊斯提加巴汤里安布林拉斯巴哈诺塔拉，应答真主的号召，响应真主的命令就答应真主，答应教宝们，有应答，有应就有答，有答应，答应嘛，应答，伊斯提加巴，答应真主的号召，你们礼拜那我们就礼拜了，你们分斋我们就分斋了，答应。第三，伊纳哈达利罗阿拉里伊曼，做公修的目的的第三点就是证明了伊曼，埃巴的。身体的这个 imani ibad 来证明了你的 iman， 正如使徒圣僧们说，当你们看到一个人经常往返于清真寺，你们证明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当你们看到一个穆斯林他确诊了，经常往返清真寺，你们证明他是有信仰的人。所以他证明了 iman。那么第四点呢？里安纳哈米纳拉尔卡尼的伊斯兰，所有的这些 ibad 当中有一部分是 imani 的要素。为什么要做 ibadah？ 因为有的 ibadah 是伊斯兰的要素，是信仰的要素。第五，因为 ibadah 功修呢是获得真主饶恕的因素。我们不是犯罪吗？我们不是想通过功修来罚赎罪恶吗？那我们都做一些 ibadah， 安拉通过这些 ibadah 饶恕我们的罪过。第六，因为功修是在后世平安进入天堂的因素。所以说刚才两个概念，一个是安拉造化仆人只是为了 ibadah， 为了我们体现为仆之道。那么第二个我们今天讲的是我们仆人去履行各种功修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学了 六点。好，接下来让我们认知一下 ibadah 的定义，什么是 ibadah， 这个大家都 熟知了，用阿拉伯语可能也会表达，是吧？那么学者们说，凡是阿拉乌塔拉喜欢的、满意的，教我们什么是功修？阿拉喜欢的，凡是那就很广了。凡是阿拉乌塔拉喜欢的、满意的一切，昆仑杰密，表的、里的、表面的、内在的，言和行的总称。你看，有语言的，有行为的。所以学者们提到，这个功修有三个方面。语言方面的功修，比如 zikr 纪念啊，这个念古兰经。那么行为的功修，比如说礼拜；心灵的功修，比如说我们举个念呀，我们纪念安拉。所以这个 ibadah 的功修是广泛的。那么什么是 ibadah 的？让我们通过学习下面的两位著名的伊斯兰的学者，他们对 ibadah 的表述，来加强对 ibadah 的认识。第一位是伊斯兰学者伊本·乌塞因·杨拉斯明涛，他是这样表述 ibadah 的。他说，真正的 ibadah 是表现最完美的谦卑。哦， ibadah 的实质就是表现最完美的谦卑，在阿拉跟前毕恭毕敬。因此你会看到信士们把自己的身体的上最高贵的头颅放在脚踩的地方。刚才我们不是在叩头吗？头扣在哪里？脚踩的地方，就是为了要凸显对伟大安拉苏巴哈诺塔拉的谦卑。高贵的头扣在脚踩的地方，来表现对安拉的谦卑。把头扣在地上，额头沾满了尘土，这样做是只是为了屈从于安拉苏巴哈诺塔拉。所以假若有人说，我把整个世界给你，换你给我扣一个头，穆斯林也绝对不会同意的。因为这种屈服只是对独一无二的安拉苏巴哈诺塔拉表现出来，我们只对安拉表示这种谦卑崇拜。 ibadah 它包含了执行安拉的命令的一切。那么 Sheikh 说了，崇拜 ibadah 呢 包含了执行真主命令的一切，我们去执行安拉的各项命令，这就是崇拜。我们摒弃安拉苏巴哈诺塔拉所禁止的一切。一个人如果做到这两点，他才算一个真正的伊巴达的人，崇拜的人。我们去执行安拉所命令的，我们摒弃安拉所禁止的，这就做到了真正的崇拜。另外一位学者是著名的学者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阿拉苏哈姆伊安拉兹明，他表述说啊，伊巴达就是意义和实质的崇敬安拉。崇拜在伊斯兰中包含甚广，你所做的一切，受安拉喜欢的工作，受安拉满意的语言，它都是伊巴达。甚至于所有美好的习惯，当你举意是为了接近安拉苏巴哈诺塔拉而做，那么它也就属于伊巴达。比如如果你交往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安拉的喜悦，而按照美好的方式以自己的长辈、家人、妻室儿女或邻居交往，那么它就是一种伊巴达。如果你为了安拉的喜悦而在你的家中、在市场上或者是办公室与人优美的交往，那么它也就是一种伊巴达。如果你为了安拉的喜悦而完成信托，你们的父母把你们交到学校，校长、老师一起了，就是被信托的人了。那么如果你为了安拉而的喜悦而完成信托，交纳听课，公正无私，制止伤害，援助弱者，合法经营，为家人花费，帮助贫困者，探望病人，供给饥饿者食物，他也都属于伊巴达。你为了安拉的喜悦，为自身、为家人或者为社会国家所做的一切美好的行为工作呢，那么它也就属于伊巴达。甚至自己在安拉胡塔拉允许的范畴之内实现自己的嗜好，满足自己的欲望，都属于如果有清廉的端正的尼亚提举意，它也就是一种伊巴达。因此使徒上司那么说，在你们夫妻的房事中也有一种沙达嘎穆斯林圣心。大家不理解啊，为什么夫妻同房都是一种沙达嘎，是一种伊巴达？师姐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把这种哈瓦纳夫斯欲望你用在了非法的途径当中去解决，它是非法的吗？肯定是非法的。那你合法的妻子、合法的途径，这也就是沙达嘎，也是伊巴达。因此啊，我们为了保全自己的教门信仰，贞操而疾欢就是主命了，同学们。本来疾欢是圣心的。我恳请教班们注意，伊巴达被真主塔拉接受的两个条件，大家都能知道的。第一个是阿拉穆塔巴，仿效穆罕默德萨拉拉萨拉玛。任何的伊巴达，你仿效穆罕默德萨拉拉瓦勒萨拉玛。第二个条件，伊克拉斯里拉。虔诚为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也许我们的伊巴达就变成了阿达通。伊巴达是功修，阿达是一种生活习惯。刚才讲了那么多的生活习惯，只要你是为了安拉的喜悦，它会成为伊巴达。所以我们任何时候端正一下我们的内呀，如果你不端正内呀，你在你的整个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的习惯，你没有一个端正的内呀，它就是一种阿达生活习惯，它不能成为伊巴达。所以同学们切记，我们任何时候端正一个内呀，为主立拉，生活习惯就变成了伊巴达。那么啊，反过来说，你的美好的生活习惯，一旦你有端正的举意，它也就变成了伊巴达。那么穆斯林同学们，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上功知多少。刚才我们认识了什么是伊巴达，那么也听了分享了两位学者关于伊巴达的表述啊阐述。现在呢，我们引经据典，因为这些都是通过军训啊引证军训而总结的各种伊巴达。那么正道了说，阿曼努阿米努萨里哈提，以玛尼就是归信并杠上功啊，以玛尼就是信仰加行动。那么我们正确的伊巴达，正确的这些行动呢有多少呢？让我们来学习认识一下。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简述一下每天的 Ibadah， 每周的 Ibadah， 每个月的 Ibada， 也就是我们说宗教公修、宗教操守有多少？仆人服从阿拉胡塔拉而做的教门公修 Ibada 是非常广泛的。我们不要狭隘的理解是念力克扎朝，这是伊斯兰姆的赖以建立的五样基础，但是它不仅仅是这些。Ibada 是广泛的，刚才我已经讲了，生活习惯，美好的生活习惯，你加上端正的念啊，就可以变。